树叶回荡在你的世界。爱总是无极限，恋写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境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这段落画下半个句点，飘着雪，孤独的伤心月，此刻没有玫瑰，淡蓝色的眼泪，爱如图来丝线，恋牵动我的心弦。这樱树叶回荡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恋写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节模糊而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是你 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。 心好慌，看不到。

向彼此的生命中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要坚强过下去。 醒来。 晨的雨季，处处都有你。